己仪表爱了解，只恋你有花生的点。你犯如雪情美的离别，我分享感动了谁？邀明月人回忆皎洁，爱在月光下完美。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？红尘最微醺的岁月，我有无悔，可永是爱你的美。 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？红尘最。